好想牵着你手，像尾巴跟着走，陪你做梦，陪你去漂流，可以吗？这样爱给你离开的理由，是我没等够，等着亲吻你的额头，等着成全你的自由。你伤的心，爱飞行不停留，我是尾巴跟在身后。 本周新歌上榜第22名，唐田作词，陈雪然作曲，苏运莹演唱的这首《尾巴》。对喜欢苏运莹的歌迷来说，可能没有了他自己的创作那种独一无二的音乐气质，只能发挥一半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2016年他推出专辑《明明》之后又发表的这首单曲《Love in 造物》。 一起煮汤给温柔，他暖暖，一起吃饭给脏肉，他壮大；一起喝药给蛇肉，他滋养；一起喂汤给虫，让他春天；一起行为给痛，让他超生。

主要讲述了上海弄堂里一起长大的一对年轻人在校园内外纠葛的爱情故事。再来关注张艺谋导演新作《一秒钟》，今天在敦煌正式开机。影片由实力派男星张译担纲主演，归来一代宗师的编剧邹静之将与张艺谋联合创作剧本。曾经出演《红海行动》《亲爱的》《山河故人》等佳作的张译，今天以光头造型亮相开机仪式。据了解，身高178的张译为了筹备这部作品暴瘦到110斤，他也在自己的微博上晒出了信息大头照，并写道轻装上阵。影片的故事发生在70年代中期，讲述没赶上电影场次的张九生与流浪儿小吉林因一场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的故事。最后来看电影《死侍2》确认将推出加长版，将在本月举行的圣地亚哥漫展上首次亮相。另外，该加长版还将于8月7号在线上推出，而两周后的8月21号将正式推出实体蓝光碟。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董化。这一时段的榜单连连看，我们继续来关注榜上歌以及榜外歌。把张惠妹视为偶像的阿令，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其实自己非常想成为一名唱跳歌手。不过呢，因为公司当时是看中她声音当中感人的指数，让她成为以情歌为主的歌手。舞曲在她的音乐版图当中逐渐的是看不到了。不过呢，这一次呢和手游合作，畅快淋漓的和舞曲合拍，我们就来听本周上榜第38名阿令这样一首《一舞钟情》。 来游戏，通关自己，激活自信，太吸引，装扮神奇，心就绚丽。嘿，听音乐伤害全世界，舞动回应。嘿，快乐深入各地，很多地吸引力。 Dancing in the sky. 上的天使笑得淘气，橱窗里的你陪着我笑的你都是甜蜜，爱是一本羞涩难懂的日记，自觉甜的鲜难预滴，我们牵手走过无数的黎明，剩一个景色没经历，夜云在你间很轻化，今夜的你会想起我想起我吗，上的风铃给了蓝天一对开心表情，爱是一本羞涩难懂的日记，在却甜的鲜艳雨滴，我们牵手走过无数的黎明，剩一个景色没经历，夜云在凝结很轻化，今夜的你会想起我想起我吗， 我想娶我妈， 袁咏琳在刚刚出道的时候也是以钢琴女生的定位被大家所熟知，不过呢从第二张专辑开始她就逐步转型放大了舞曲的比重，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在今年二月份推出的 EP 此刻正好的主打歌，也是在今年年初上榜的一首歌，叫做你想娶我吗。我们继续回到榜上，那下面这一位女歌手可以说是动静相宜，她是王诗安。从2013年的首张专辑你好吗被定义成有着演唱实力的 R&B 女生，到去年签约到复音乐带来专辑诗，也展现了更多他来自创作上的才华，而今年的全新单曲 Good Times 则是在这个盛夏，王诗安和 EDM 融合动感燃情的歌曲，这首歌也在本周全新上榜，首周排在了第30位。 曾经的我们很年轻，很天真的心以为消失而高兴，活得帅气 We don't really care We don't really care， 记得那个年代在一起就开怀 We don't really care We don't really care， 就是自由自在 次陪伴，日子从来不平淡，笑得灿烂。We don't really care, we don't really care.

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看文化资讯。刘心武著作的《刘心武爷爷讲红楼梦》新书首发式举行，这套书籍分为黛玉进府、鉴别花神、妙玉请茶、婴儿编柳、海棠诗社、红楼四侠等六本。这本书打破了原著故事主线，改变章回体小说题材，帮助儿童无障碍阅读，同时从儿童的视角出发，精选适合孩子看的内容，用孩子听得懂的浅语来讲述。刘心武表示，这套书籍不讲爱情，不讲家族盛世，不讲人际勾心斗角，不讲儿童不宜的内容，单把书里那些美好的人、美好的事，那些诗情画意，那些温馨欢愉一一道来，先往孩子们的心灵里撒些花瓣，布些香草，为他们今后在成长的过程中一次次的阅读《红楼梦》奠定基础。再来关注，为了纪念布克文学奖创立50周年而设立的金布克奖在伦敦揭晓，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特杰的名作《英国病人》获评布克文学奖历史最佳小说，获金布克奖。今年共有51部小说入围金布克奖，这些作品都是以往曾获年度布克奖的作品。评奖以每10年作为时段划分，由5名评委分别从5个10年中的获奖作品中选出1部代表作进行提名，然后在网上由民众投票选出最终获奖小说。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新歌一号，莫文蔚《心领神会》。 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坚持率性无悔。 新歌二号，周笔畅《无人岛》。新歌三号，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新歌四号，张碧晨《见与不见》。新歌五号，毛不易《一荤一素》。 月儿明，风儿轻，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棂。 新歌六号，许嵩《大千世界》。 你是大千世界一汪清泉，还是泉边那只神秘孔雀？ 新歌七号，叮当搭错车。歌八号，戴荃同时。 同时幻想，同时烦恼。 新歌九号，赖伟峰特别好。 你真的特别好，不化浓妆的时候特别好。 新歌十号，韩婷思乡。 时间回不去儿时的记忆。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我的影子在这个世界漂流，灰尘在云霄之中逐渐隐没，来来去去我的心谁也不懂。你照进我的窗口， 是你让命中注定回了手，也只因是你才能让我得救。眼底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20位诺尔曼《红砖色小二楼》。第19位周深《云赏雨衣曲》。 故事鲜艳，而缘分却太浅，我的爱恋竟如此的明显。 第18位朱星东《一百首疗伤歌》。 听一百首疗伤歌，越听越苦涩。 第17位蔡依林《我对我》。 快快的推他，始终执着，他晚才认真的晚了。 第16位黄绮珊《遇见明天的你》。 我站 15位莫文蔚天一半地一半。第14位朱星杰如果你能懂。 我的存在只为你存在。 第13位张杰 Pretty White Lies。 第12位李荣浩王牌冤家。 就是 第11位张信哲别让爱情不开心。 走吧，快乐自由换你，天真笑容换你，我只要带走回忆。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本是两端，要倾斜不难，要摧毁简单。我顺其自然，我表现勇敢，不缺天满，随意调侃，爱会变。 你这歌太不与时俱进， 俄语不会唱吗？ 全包圆就与时俱进的推出了家装盛宴限量版整装，还是999每平米，产品全线升级，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大牌建材，放心环保。 卫浴升级智能大，建材升级更大牌，环保指标更严格。就是这实木家具还怎么升级呀？ 打4006068866问呐。 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 抢先电费活动，用中国移动无限量看高清央视世界杯，北京移动用户免费享3个月咪咕视频会员，办理无限量套餐，精彩赛事随时看，发送世界杯到10086了解详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